压寨夫人，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我就是未来的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谢池的新衣服送来了，他与何峰的赌注是两套，可何峰差人送来了五套，一条裙子，一件旗袍，两套上下装，还有件薄外套，款式蛮新潮的。王大嘴摸着件件衣服，喜形于色，他连连感叹： 哎呦，真好看呐，这料子真好，值不少钱吧，少当家是真疼你。要试试吗？ 好啊。 试哪套？ 都可以。那这条白裙子吧。 我来帮你换。 好。何峰并没有找人给他量过身，裙子却出奇的合身，衬出窈窕的身材。这条裙子是中厚款，即使在这十月天也不觉得冷，款式有点奇怪，像西式，腰间有缀着细珠的宽带，下摆略张开，像朵半开的白玉兰，上身却又有点旗袍的意思，立领上白线绣着几朵小海棠。王大嘴看着他连连感慨： 还真是人靠衣装，瞧瞧这是哪儿来的仙女哟。 哪有这么夸张。 这几件要不要试试？ 不用，应该都可以穿。 总觉得差点什么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找胭脂。 自打谢池给那群孩子们做了风筝，他们就时常过来找他，有时要他讲故事听，有时要他教认字，有时又让他教画画。谢池倒觉得自己像个沦落山沟的教书先生。何峰白天很少在院子里，那是傍晚回来的早些才撞见他们。孩子们正围着院角的大树画画，他没有过去，怕打扰他们，便远远地看着。谢池坐在轮椅上，微微弯腰，为一个孩子指导画。风吹的树叶落在他的肩膀上，随后又飘落在地。谢池背对着何峰，穿上了新买的白裙子，头发编成一个麻花辫落在右肩上，长长的脖梗还是同初见时那般细瘦。在山寨待了这么久，他还是这样白。何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莫名地笑了起来。他的心底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 想让他永远留在这儿。 谢池像是感受到他的注视似的，突然回过头，与他的目光碰撞上。何峰立马换了副嘴脸，轻挑地朝他一挑眉梢，笑着走近。 这么热闹。 风哥哥， 风哥哥， 风哥哥， 风哥哥。 他们倒是丝毫不畏惧这个山大王。偷看我。 哼，看你还用偷的。 我好看吗？ 你吃什么了？嘴怎么这么红？ 小花送了我一支口红。何峰并不记得小花是谁，也不了解口红是个什么东西，只觉得她这小嘴红红的怪好看的。谢池看着她的表情轻笑一下，低头继续去教小孩。这样话，这里要用侧风。何峰没有打扰她，静静在一旁看着。谢池挨个指导一遍，转着轮椅到何峰身边。怎么，你也想学？ 我？ 何峰抱着臂俯视着他，一脸不屑。 你不配教我。 谢池不想与他口舌之争，也对他的这类言语习惯了，丝毫不放在心上。好吧，我不配。 你别走了，留在这里教书，教他们写字画画。 凭什么？ 我给你工钱。 给多少？ 你要多少都给。哼，要这个山寨都行。 让我做大当家。何峰弯腰捏他右脸。 压寨夫人，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何风揪住他的鼻子。 我就是未来的债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嫁给你，我还不如跳崖。 这么讨厌我？ 反正不喜欢。 那好吧，不逼你，爱留不留。什么时候走？ 等我能站起来。这段时间我免费教他们。 哼，行。 听说过几天是大当家的寿辰。 又打什么鬼主意？ 我想画幅画送给他，毕竟吃你的穿你的还用你的人，我也不好意思的。 那你应该送给我呀。 你想要也可以啊。 给我画十张。 画什么？ 画你吧。 好啊。 进去继续教吧。 嗯。谢池身上的伤好差不多了，只是腿上的还未痊愈，用些力还是吃痛。何风消停三天，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一大清早把谢池叫起来出去练剑。没错，是剑，弓箭。何风新做了把弓，是丁山送给他的木头，据说价值不菲。谢池昨夜没睡好，头疼得很，睡得正香，就这么被何风拎了起来，眼睛都睁不开。去的不是从前的靶场，而是西山。山路不好走，谢池在轮椅上被颠来颠去，头都有些发晕，他抱怨。你要练剑就自己去嘛，这么颠怎么走啊？你推着也累，何必呢？ 那你自己站起来走。 这半山腰的，连个杵的东西都没有，难道要我爬吗？ 找两根树枝给你用，撑着也能走。 那还是劳烦你推着吧。现在谁还玩弓箭？都是弩箭。 弩箭有什么好玩的？弓箭才有意思。